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五十集《激将》。沈妙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他提醒过谢景行，自然也做好了谢景行上台的准备，却没想到是现在这种情景，心中倒是有些哭笑不得。这仿佛是谢景行特意为他解围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谢长武也没有料到谢景行会突然冲出来，他今日本来就只是为了讨好蔡家人，想着既然沈妙已经得罪了蔡家人，只要自己让沈妙出丑，替蔡家教训沈妙，蔡家自然会对自己充满好感。虽然看上去沈妙的确布设不错，可是女子与男子之间力气本就悬殊，更何况蔡玲之所以失败，是她轻敌在前。可是谢长武却不是一个轻敌之人，如果可以，他甚至会动一点微妙的手脚在剑矢上，反正沈妙不是经常习武之人，肯定是瞧不出来的。他打得这样的好算盘，却万万没有想到兄长从半途中杀出来，不仅是谢家两兄弟呆住，台下的其他众人也惊住了。若是今日临安侯在此，怕也是要呆在当场。年年校验，谢景行就没有参加过，不过尽管如此，众人却也知道他文武相皆是不错，尤其是武相，虽不比试，可有过几次随军，表现都令人刮目相看。若非太出风头的话，难免引得皇家忌惮，谢景行在战场上的名声甚至不亚于多年老将。不过他不参与每年的校验，却并不是为了打消皇室的忌惮，纯粹是因为他这人不拘小节，仿佛生着几根反骨，又或者是故意与他父亲对着干，总之是瞧不上教研上的表现的。正因为他不参与，众人只得把目光投向临安侯府的两个庶子谢长武和谢长昭，也是下了苦功，每年教研也总能拿几个一甲。可今年谢家最玩世不恭的小侯爷和两个出类拔萃的庶兄弟相比试，究竟谁会赢呢？虽然谢景行的名声在外，可人们总是更习惯接受自己眼前的东西。谢景行在定京城中不曾展示过自己的才华，富人们只能从自家老爷的只言片语中知道这少年的精彩绝艳，可是耳听为虚，终究是存了几分怀疑。那些同样的少年虽然羡慕谢景行能这般自在无拘，可在羡慕之余又有些嫉妒。如今眼看着或许能够挫挫谢景行的锐气，全是有些高兴。加之谢家两兄弟本来又会做人，平日里与他们二人交好的人多，少年们都是偏帮谢长武和谢长昭的。倒是少女们早已在谢景行俊俏的容貌面前红了脸，再看他气度不凡，有一种与定京城中纨绔子弟软绵绵的气质截然不同的英武，仿佛带着血气的寒冰，可是偏偏又总是笑得邪气，便更让他魅力非凡。是以女孩子们便一门心思地看好谢景行。沈妙将场上众人的表情尽收眼底，大约这些人都觉得谢景行此刻上来挑战自己的两位弟弟不过是心血来潮，贵公子脾气上来了。不过沈妙微微一笑，谢景行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既然已经上了这教应场上的台，就断没有让自己两个庶弟全身而退的可能。谢景行和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虽然表面上行事狂妄，却还是个有章法的，知道要徐徐图之，方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谢景行大约是仗着身后有临安侯府，倒是无所畏惧，可他身后仅仅只有一个临安侯府吗？ 在他思忖间，却是台下的谢长武出声道：“ 大哥，这恐怕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谢锦行看了一眼沈庙，又看了一眼谢长武，忽然笑了，说道：“ 还是你以为沈庙比起本侯来更有挑战性？” 轰的一声，底下人都笑了。谢锦行继续挑剔地打量着沈庙：“ 没内力不会武功，你去挑他不舍。你也是习武之人，挑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比试，哥哥我无法理解。” 他忽然扬唇一笑，声音低低，含着磁性：“ 不过小丫头长得不错，你若是以容貌来挑，却名副其实。” 这一下，那些绷着嘴角的少年郎们便笑了起来，有的甚至朝沈庙投去暧昧的眼神。的确，如今沈庙褪去了那层蠢笨的形象，整个人的五官似乎都在发光。他本就生得也不错，娇憨可爱的模样，却沉静得不得了，这种对比让人移不开眼。只是他从前的形象太过顽固，一时间让人改不过来。可谢锦行的一句话却好似挑开了那层纸，少年们便也毫不犹豫地认同于沈庙是个很特别的小美人。女孩子们却不高兴了，谢锦行这话分明就是在夸赞沈庙的容貌嘛。沈月和沈清齐齐变了脸色，虽然如今他们都心仪傅修仪，可世上英俊绝世男儿那么多，并不只有一个傅修仪。谢锦行这样的少年在定金城甚至整个明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少年却夸赞那个草包，让本就自视甚高的沈月和沈清极度不已。易佩兰皱了皱眉，嘟囔道：“ 谢小侯爷瞎了不成？怎么会觉得沈庙长得好看呢？ 定是被沈庙用什么法子迷惑住了。” 白薇咬着唇，死死盯着台上的少年：“ 沈庙真是不知羞耻，从前死死纠缠定王，如今又来纠缠谢小侯爷了。” 他们这样的议论，沈庙并不知道，但即使知道了，也不过是一笑而过，因为他知道谢景行说这番话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调侃他，亦不是为了帮他解围，而是在用一种谢家两兄弟无法拒绝的方式逼他们上场。平心而论，谢家两兄弟自然不愿意和谢景行对上，胜负先不说，可谢鼎自来就疼爱嫡子，庶子和嫡子在教研台上挑战，谢鼎会怎么想？只会想着是兄弟不和，而偏心的谢鼎肯定会对他们两兄弟不满。是以谢长武和谢长昭肯定会想法子推辞，可谢锦行也是个妙人，他也不逼，就直接激将。是啊，谢长武不愿意挑战谢锦行，却要挑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沈庙，未免太过奇怪。他的私心几乎就这么明明白白地表现在了众人面前。为了打消众人这个念头，为了证明他并不是想要攀上蔡家，谢长武只得自己上台和谢锦行比试一场，这是无奈之举。可他答应后，想要利用沈庙攀上蔡家的算盘也就落空了，也就是输了。谢长武硬起头皮起身：“ 既然哥哥发话，小弟岂有不从的道理？” 谢锦行哪里会给他埋怨自己的机会，战场上他让谁输绝对会输得极不留情。“ 一个人不够。” 他一挑眉说道：“ 三弟一起上吧。”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